咁柯南呢，佢不知十金雪啊，雨滴入咗雪，为着呢个真正不同，所以雪呢亦都不同。咁啊，佛往昔为着权小之机啊，所以就说呢个因缘所生法，令佢知不诸法无常，诸法系生生灭灭。咁啊，从此咧唔得呢个内之根身，内之气界啊，而得以进入涅槃。呢个系佛个方便同巧言说。但系现今你阿难从人质归来之后啊，咁啊，整佛开示嘅咧就系、十方如来执正菩提之法。嗱，咁啊，菩提就属于心法，当然就唔属于呢个因缘，所以佛话你阿难就唔应该以昔日之权嚟难今日嘅第一二之佛。咁啊，若是难佛咧，咁就变成系权实都不分啦。嗱，有前文。佛说第一义谛非是因缘，就是说明这个第一义谛啊，乃是天然的菩提。但是现今富流罗说，他说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狂性顿切啊，缺即菩提，那么属于果相的菩提。那么如果说天然菩提，那么既然是天然本具，个个都现成啦，咁啊当然就不假因缘啦。但系如果说话果相菩提咧，咁啊一定要假呢个缘了因，先至能够显发。所以佛咧就教义啊，佢话不随分别。嗱，由佛教过，咁啊明白佢哋原因啦。若是话不随分别啊，狂性顿歇。咁啊，属于呢个了因。咁啊，由此个缘了因啊，先至显发呢个正因佛性啊，成就菩提。咁啊，现今阿难辩解，引述自己同埋三位尊者都系从闻佛说法个因缘而悟道，以为难端，咁就变成因中菩提。以共这个果相菩提啊，都不能分了。因此自有，他说今菩提就不同因缘，执王借成驱者离等所说自然，就正第一义啊，就话佛说菩提，既然不是因缘，咁啊当然就是自然啦。咁啊，如果话自然啦，咁啊，原则呢个自然个菩提与呢个王舍城啊，呢、这个虚舍离外道等，咁啊所说嘅自然，岂不是佢亦都成为第一义啦吗？咁啊有如是嘅道理，佢就为谁大事而开发迷门啊？咁啊阿难自己讲，佢话心中虽然系有所疑，但系佛呢系一切智人啊。所说都是真实，但我不知道到底何者是叫做外道的自然，何者就是佛说的自然。所以请佛呢就是详详细细是为我们开示，令我们了解，从此呢除去心中的迷闷，而不至堕于这个外道的邪见，就为谁大悲，就开发迷门。那佛告阿难，就即成中演若杂多，旁性因缘。那么若执灭除，执得旁性，都自然而出啦。那么因缘自然就理同于事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答阿难再执缘起的第二科。明明的事答就是开示阿难而答复阿难所问，咪又分两科，初科即如就推破。咁啊，点解佢哋即如推破呢？就系上为佛说啦。各位语答， 不随分别，三言片故，三因不生，得空性顿歇，得歇即菩提。就是忍啊，这个演绎达多个狂性为譬如。咁啊，当机安难，因譬如而起呢个怀疑，所以佛呢，咁啊仍然啊以呢种害譬如啊嚟到破佢个情执，咁叫做积语咧嚟到推破。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初一科就系立二执，就佛话安难，佢话积语呢个城中啊。咁啊，呢个失罗佛城之中，咁啊，呢个演若达多，佢就狂性嘅因缘，佢若得灭除啊，咁啊，呢个不狂性就自自然然地而出啦嘛。咁啊，你阿难所讲啊，所计嘅呢因缘自然嗰种嘅道理啊，空到极点咧，也不过系如是。咁啊，佛就话阿难，佢话演若达多，求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就无言就非自啊。佢何因缘故就抱头就走？佢话若自然求因缘故狂，佢何不自然啊？咁啊，因缘故失，个本求不失，狂暴妄出，尘无变异，得何食因缘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？就是积义推破的第二科，名为它就破二执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它就正破二执，咁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呢就是若头破，那个阿难它演若达多就头本自然啊，佛话阿难啊，咁在你的意思里面呢就是话这个演若达多这个头，那本来就是自自然然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他说本自其然就无言非自，就是决定这个演若达多的头，那本来就是自然，那应该时时都是自然，处处都是自然，无时无处而不是自然，那应当永远不狂先是啱嘅，但系现今个何因缘故就抱头狂走咧？咁啊，既然会发生抱头狂走啊，咁你就唔可以讲呢个头系本来系自然咯喎。咁啊，若因若自然后，咁啊因缘就故狂啊，咁啊何不自然？咁啊因缘故失呢？咁啊，孔逢阿难讲，佢话达多呢个头，咁啊虽然啊本自其然，但系有因缘之故啊，咁啊亦可以狂走噃。咁啊佛啊孔逢佢咁讲啊，所以佛就话阿难，若果你呢个自然之头，嗰个若自然头，就是、因缘故狂啊，佢有因缘之故，佢系可以狂走嘅。他就何不自然因缘故失呢？咁又何不呢个自然之头？咁啊，随着呢个癫狂因缘之故啊，而遗失咗咧。但系现今已若达多之头未曾失呢，所以就不能说为因缘咯噃。佢话本头就不失，就狂暴就妄出啊，就系话已若达多呢个头。根本就未曾失，佢因为癫狂恐怖啊，系虚妄而出啫。咁啊，尘无变异都何值因缘啊？话演若达多呢个头，唔单话未曾失啊，连一条头发咁少噶，都未曾有少到，未曾有失到啊！你点可以话说啊？藉着呢个因缘之故啊，而失去呢？咁就一种显示呢个头啊，唔系因缘，亦唔系自然。嗱，咁啊若说话呢个头系自然，咁就唔应当有呢个狂暴啊。咁啊，既然佢有狂暴妄出， 你就不能说佢系自然啦。阿若说话呢个仇系因缘，咁啊何不着呢根缘而失去呢？但系现在呢个仇未曾有失啊，所以就不能说佢系因缘，咁啊亦都不能说佢咧系自然。嗱，咁啊若是以呢个譬喻咧，就合呢个法啊，嗱头就譬如菩提，就菩提咧就非因缘，就非自然啊，好似呢个演若达多个头咧，亦非是因缘，亦非是自然。嗱，咁啊如果说呢个菩提系自然，咁就唔应当有呢个迷真起妄之事。咁啊！現在有呢個迷真起妄之事，你就不能說呢個菩提係自然。啊，咁啊！如果你話說呢個菩提係因緣，咁啊，佛修成之後，咁亦都可以有因緣故變動啊。但係現在佛成佛之後，一得就永得，一見就永證啊，永無變動。所以就不说这个菩提是因缘，那么总显菩提非因缘就非自然，所以以这个经文去合法呢，他说演若达多就头本自然，那么譬如这个菩提呢就是自然的，他说本自其然就无言非自，就譬如这个菩提若是是自然的，咁啊，應該時時都係自然，處處都係自然，無時無處啊，就而不自然，應當永遠不變才對。但係現今啊，何因緣故就暴頭狂走咧？就譬如呢個自然呢個菩提，何以啊會有呢個萌生起妄、流於生死之事咧？咁呢個菩提，既然会迷而真起妄，咁啊流于生死啦。所以说呢个菩提系自然，呢种道理就不能成，因为菩提不变之体啊，有随缘之用，所以就唔系自然。佢话若自然后就因缘得故狂啊，佢话不自然就因缘故失呢。咁啊，譬如呢个自然个菩提，如果话有因缘之故可以迷真起妄，咁又何不此个自然个菩提啊？随着呢个迷倒嘅因缘之故而遗失呢？咁其实呢，正在迷真起妄之时，菩提本无失啊，一啲都未有少到，因为菩提正在随呢个染缘之时。但菩提的本体不变，所以就不是这个因缘。他说本头就不真，就狂暴妄出，那就譬如这个本有的菩提，那就永远都未失。那么众生迷时起或作业流转生死而已，那么尘无变亦就何的因缘，就譬如本有的菩提，唔单系未曾失啊，咁啊，即使众生抗劫流于生死，但系此个清净菩提之本性啊，始终未失啊。咁啊，既然众生即使抗劫生死轮回，菩提个本性都未失啊，我哋点可以说佢为叫做因缘呢？咁以上呢，就系一种名呢个菩提。是非是因缘，亦都非是自然，但菩提是真心，其他都是属于妄。现在说明不赞菩提之真心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即使烦恼之妄，亦都非是因缘，非是自然。下文呢就解释怎样叫做即只是烦恼之妄啊，咁啊亦都唔系因缘自然咧。佢话本狂的自然就本有狂暴啊，佢话未狂之际就狂何所缠，不狂自然就头本无妄， 破为狂走呢，指就是正破而急的第二波，就是若狂破，就是说演若达多头，固然就不是因缘自然，就是连这个演若达多正在癫狂练走之时那种狂症呢，咁亦都唔係因緣，亦都唔係自然。咁呢個狂性就譬如煩惱，咁就說明啦，唔單話菩提非因緣自然啦，即使正嘅眾生流轉生死之時，咁嗰啲煩惱咧，亦都唔係因緣，亦都唔係自然。咁如果話呢個煩惱係自然嘅，咁應該佢就唔會搖動啦。不会动动都说明是自然嘛，那就不会动动，那你就纵使亿劫修行都不能够动动，断了你的烦恼而正法，但是现今不然，你若是修得有功，能够尽破烦恼得成菩提，那所以这个烦恼你就不能够说它是自然啦，因为修得有功，一切烦恼都可以破尽的，所以烦恼就不是自然了嘛。那如果不是自然，那一定就是因缘了，但你亦都不能够说那些烦恼是因缘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说烦恼是因缘，那么原则这些烦恼是因真有，抑或因妄想而有呢？因为真就不能生妄，所以不如说这个烦恼是因真有，但是烦恼呢亦非是因妄想而有。如果烦恼是因这个妄想而有，那么应该先有这个妄想之根，那么然后才生起烦恼。那么如是讲法呢，亦都可以说纵使努力修行，就亦都不能够拔除这个烦恼之根。但是现今不然，任何一个人如果依佛的教导去修行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返妄归真，可以尽断烦恼，那么就说明这个烦恼呢就不是因这个妄有。那么烦恼既然非是因真有，咁亦非是因妄而有啊，咁究竟系点呢？咁就无所有啦。咁同于呢个演若达多个狂性一样啊，亦系非自然、非因缘啊，亦都说明演若达多个狂性毕竟呢，咁亦系无所有。咁本狂的自然，咁呢四个字呢一句经文。应该说狂本自然，就是说这个癫狂之性，如果说它本来就是自然的，它就本有就狂暴，若果本有狂暴就应该时时处处都是狂，不需要等待呢它有一招去照镜那阵子先至狂。它说未狂之际就狂何所前呢？如果说这个狂性是自然，狂性是本有的，那么原则的未狂之时，那么这个狂性是藏在哪一度呢？是躲在哪一处呢？那么原则不单说未狂之时求这个狂性是不可得，那么正在狂时求这个狂性亦都不可得啊，所以说这个狂性是自然的，那么这种道理就不能成立了。又或者未曾照镜之时本来就是无狂的，又怎可以说这个狂性是自然呢？那么后来这狂性进天，这个狂性就有其止境啊，所以说这个狂性自然的道理就不正。他说不狂的自然呢，那么应该说狂不自然，即是说这个狂性非是自然。那么如果说这个狂性不是自然呢，那么应该就属于因缘了。那么如果说这个狂性属于因缘呢， 咁嘅原則啊，又因為乜嘢而狂呢？所以話求本無妄啊，何為嘅狂走？説明呢個頭本來就係清清醒醒啊，唔能夠為呢個狂性之餘，咁啊呢個狂性就非是因頭有。但系呢个狂性呢，亦都不能讲佢因为呢个狂而有哦。若是话呢个狂性系因狂而有啊，咁啊就未狂之前，咁就应当就有呢个狂。但系现在正当狂之时，求呢个狂性尚不可得啊，所以狂性就非是因呢个狂而有啦。嗱，咁啊狂性。既非因狂有，亦非是因头有啊！咁啊，究竟系因何而有呢？所以话何谓狂走啊？佢为乜嘢事干啊？佢会癫狂乱走呢？咁啊，总明呢个狂性非是因缘，亦都非是自然啊！咁啊，究竟呢呢个狂性亦都系无所有啊？咁啊，始终呢个狂性呢就譬如烦恼。咁啊，现在明呢个烦恼个狂性啊，非是系因缘，亦都非是自然。说明呢个狂性嘅烦恼咧，咁啊，毕竟系无所有。点解呢？如果你说呢个烦恼系自然，咁啊，既然烦恼系自然啊，咁你即使旷劫修行。咁啊，亦都不能斷煩惱啊！煩惱不斷，咁啊，岂不是成佛就無妄？但係現今不然啊，凡係修行者都可以斷煩惱，都可以成佛到啊！乃至到過去無量咁多嘅諸佛啊，已經咧係成就佛道，現今啊！亦都有无量咁多诸佛啊，得成佛道。咁啊，既然修行能成佛，能成正遍之国啊，咁你说呢个烦恼系自然有嘅，呢种道理就不能成立。啊，咁啊，是话你说呢个烦恼系因缘而有嘅，咁啊，而得呢个狂性嘅烦恼啊，系因为菩提有。就抑或啊，系因呢个妄而有咧？嗱，如果你话呢个狂呢个烦恼系因为呢个菩提有，菩提就系觉悟嘅，呢个觉悟嘅菩提不能为呢个烦恼作因。啊，若是话烦恼是因呢个烦恼而有嘅，咁就未有烦恼之前，咁就应有烦恼根本啦。咁就抗劫修行应当不能断，但系现今不然，任何人你只要能够依教修行，都可以断烦恼啊！咁就说明呢个烦恼就唔系因呢个烦恼而有啊！咁啊，一种显示烦恼唔系因缘，亦都唔系自然，但由虚妄。都更无他事啊，系毕竟无所有，好似呢个演若达多佢到头狂走之时啊，呢、这个狂性唔系因，呢、这个自然有，亦唔系属于呢个因缘，但由心狂都更无他故啊，说明呢个狂性咧系毕竟无所有噶。咁啊，若悟本头。即知狂走啊！佢话因缘自然都虚为戏论，咁啊此四句经文呢就属于啊破二执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悟本就虚非，就系话你悟到呢个本头，因狂而走啊，都更无他故，咁你说佢因缘，说佢自然。都是俗气论，佢话若悟本头，就是话呢个演若达多，咁啊佢正在狂走之时啊，咁啊突然间一撞到个墙， 或者撞到個燈柱啊，嚇咁啊點解會痛呢個地方咧？咁佢一摸啊，原來就係個頭撞到個燈柱啊，係個頭撞到呢縫牆咧，咁呢個頭咪痛咯。咁啊，既然個頭痛啦，咁個頭就仍然響處喎，嗰個頭咧就未曾有失到啊，佢因此唔得啊。呢、这個本有個頭就未曾失，咁佢就若唔本頭，佢就即知走啊，佢就唔知頭本來未曾失，到此咧佢先至知道以前啊，不過因為癲狂亂走而已啊，更無其他嘅緣故，咁就因緣自然，就虛為氣論啦。到此未説呢個頭係因緣。说这个头是自然都是气论啊，那么亦是说明这个狂性呢因缘自然亦是气论，那么譬如我们众生若是能够闻佛说法，它又是反照自心啊，那么悟得本有的菩提就明为它的悟本头，那么到此的知得呢以前啊，由于呢个心迷之故，所以流转生死的更无其他，所以话即知狂走，知得从前呢，不过因为啊一念心迷之故，所以于呢个生死中咁啊癫狂乱走啫，即更无其他，所以到底说呢个菩提系烦恼系。说这个菩提是因缘自然固然气论啊，你说这个烦恼是因缘自然，那么也都是个气论。各位自故我言就三缘断故啊，即菩提心。那么此两句经文就是属于破科之中的第二科，名为的合法结显，又分为三科。现在初一科呢佢就直接法，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咧就来得太过简略。咁啊，如果话完全具足嚟讲咧，就应该话事不我言，个语阵不随分别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狂性自揭，就揭即菩提。如果咁样讲法嘅文义咧，都来得圆满。所以现在佛话三缘断，先至得到呢个菩提。所以菩提非是自然，因为要三缘断故。嗱，咁啊三缘断即是菩提，就不从人得啦，系现现形成嘅，所以就非是因缘啦。咁啊如此啦，说呢个菩提系因缘。是自然啊，都是属于这个气论啦。那菩提心生就生灭生灭，此旦就生灭啊，它灭生俱尽，它无功用道，它若有自然，就如是则名自然心生，生灭生灭，此亦生灭，它无生灭者都名为自然啊，它犹如世间诸相杂和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，非和合者称本圆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合法结显嘅第二科啊，名为叫从简非。嗱，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就恐防听到啊，话三缘断故，咁啊，即系菩提心啦。咁呢个菩提心之生啊。就因为生三缘灭故而生，咁啊执此个菩提心，咁啊仍然都系生灭咯。佢话此旦生灭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灭呢、这个生灭心，即系生灭心灭，然后呢个菩提心生起，咁啊呢个菩提心啊，咁啊仍然系属于呢个生灭法。佢话此旦生灭。咁话灭生就驱灭啊嘛，灭咧就系生灭生灭嗰个灭，生咧就系菩提心生嗰个生， 你叫我立生推准呢，就是生立心立那个立，要准呢菩提心生那个心呢，那个心呢亦都已准，那就叫做立生推准。那么到此呢就名为叫做无功用道啊，就是我无功用这个菩提，就是不假修成。他说若有志意，那此一句呢就恐防的闻道，所谓无功用道不假修成啊，那么因此呢他又执这个自然啊，他说若有志意，所以佛就破斥呢，他说而是则名的自然心生，是生灭生灭，就是说若果执这个无功用道当为是自然，如是呢你又发明啊这个自然心之生起，就是因为呢这个生灭心之灭，所以这个自然心它就生起了，各位如是执名啊，这个自然心之生起，就是因为这个生灭心灭有这个自然。它说此亦生灭，它无生灭者，它名为自然。那么此三句经文呢，就应该啊，就将它呢换一换，改为呢它无生灭者，它名为自然啊，此亦生灭。那么如是换一换经文呢，它这个意思就比较上，即是说由这个生灭心灭了，方名为叫做无生灭的。那么以此无生灭名为自然呢，亦都是属于这个生灭啊。那么由于世间就诸相就成一体者，名和合性，就是如同咁啊！呢个世间所谓诸相杂和成一体，嗱，例如我哋做嗰啲药丸啊，咁啊，嗰啲药丸咧就唔系话一种药嘅，咁啊，不论寒药或者咧系补药啊，咁啊，佢都系用好多药咧，咁啊，然后咧将佢熬成咧一样药，用种种药咧做成一样药，咁啊，属于咧。就叫做和合性啦。他说非和合者就称本源性啦。那么若是说单独一味药，即是非和非合的，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？那么说他为的就本源性啦。那么说明和合就对这个本源而说的，这个本源呢就是对这个和合而讲的，咁啊，仍然屬於道代顯。佢話本然就非然啊，就和合就非合，就係話本然對呢個和合而是本然。咁啊，本然就非是真本然啦喎。咁你叫做本然就非然。咁啊，和合咧就係對呢個本然而説和合。咁啊，呢個和合咧就非是真和合。咁啊，叫做和合啊，就非合，顯示菩提。非是因缘，就非是自然，因为因缘自然乃是对待法无实体故，都说合言就驱离，不离合就驱非啊！个此句就方明无气论法，就是说怎样先至是叫做非因缘非自然的绝代菩提呢？所以佛指示话合言就驱离，合就是上个和合之合啊，嗱言呢就是上文个本然之言，咁啊言就话驱离呢就是和合之合，与个本然之言呢两者即皆要离啊，离者就系非也，就是和合之合，本然之言啊两者的驱非。咁你叫做合言就驱离，咁啊离合就驱非啊。嗱，咁啊离就系属于非咧。嗱，呢个合字咧就系非离咁解。咁你叫做离与共合咧驱非。嗱，咁啊离就当非咧， 合字呢就送呢个笔嚟咁样解啦，就系话离呢个非如合之离，离呢个非本然之离，要非咁啊离就俱非咯。嗱合呢就当呢个笔嚟咁解，就系笔离非本然非如合，咁啊亦要非，咁你就合俱非啦。嗱咁啊离就系相照啊，离就系相遮，咁啊不离咧就系相照啊。现在话离合俱非咧，就系相遮相照，俱非即是系遮照同时。咁啊到此咧，我话此句就方明，无气论法啦。既然两重得皆非，咁啊到呢种境界咧。我哋叫佢叫无气论法，嗱咁啊无气论法咧，方是系真菩提，不落于因缘，不落于自然啊，咁啊此个菩提永久不变，都万劫常生，不生不灭，常住极灭啦，所以我哋叫佢做无气论法，不落于因缘，不落于自然嗰种嘅气论啦。咁啊，亦名叫做第一二帝啦。个菩提涅槃，佢尚在遥远，个非力劫真勤修正，虽服益持十方来十二部经，清净妙理人和沙只益气论，只需谈说因缘自然，决定明了，系人间天宇多闻第一，系以此益劫多闻分集。不能免离，摩登劫难，个何须待我佛顶神咒？摩登劫心，人火顿铁，得阿罗汉，于我法中成精进林，奈何干枯？就令语解脱，咪指一段经文呢？就系、是、上科嘅自答中嘅第二科，名为嘅就戒劝啊。咁啊，戒就系境界。劝呢就是劝勉，咁又分两科，现在初一科佢就戒徒问，就无功啊，嗱徒就虚啊，咁啊问呢就是多问啊，咁啊点解叫做无功呢？嗱咁啊多问本来就是为入道之本啊，系为解脱之机，系为成佛嘅根源，咁啊我哋闻法嘅目的。就应该呢就在于闻法之后啊切实呢去修行。咁若是话未修行之前，我哋应该就要闻法。咁如果无闻，我哋唔闻法，我哋就唔明白道理啊。咁唔明白道理啦，我哋就点样可以修行呢？嗱咁我哋闻法之后就一定要真实修行，若是话闻法之后而不真修啊，就唔会得到呢个真受用，咁就成为虚闻，咁就名为叫做徒闻，就无功，咁啊必定要从闻而思修啊，咁啊由修而正，先至不明叫做徒闻啊。才是可以得到这个真实的受用。那么菩提涅槃就尚在遥远，那么菩提就属于这个如如之，那么即是呢是波耶的心光，那么涅槃即是如如理，那么即是这个化身的理体。那菩提中国话它的国度啊，乃是当人本有的心光，那么涅槃呢中国话它的不生不灭，就是当人本有的心体，那么此个菩提涅槃，那么即是上文所讲的所谓无气论法，那么佛开始这个无气论法，那么谈理呢就谈到最高处，那么这种境界呢就不是你阿难所亲证啊，所谓尚在遥远，你阿难一向对此个无气论法都尚且未闻， 何況相應呢？所以話現在遙遠啦，個非力竭身勤修正啊。嗱，咁啊，此一句經文咧，就係有兩種解釋嘅。嗱，第一種咁阿難尊者上來啊，就聞佛開示呢個音律處界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清淨本源周遍法界。咁啊，開呢個圓盡解啊，話招我一劫顛倒想，不得力生其惡法身，咁就斷見幻。咁啊，正初果屬於呢個圓教相似初心，即係儒教十信位中啊呢個初信位。咁啊，還有後嘅九信，以共信位之上咧，仲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國，共歷五十四位，先至成就妙覺佛果菩提。所以現在阿難雖然開悟啊，屬於呢個內凡位，咁啊菩提涅槃，你若要究竟正德咧，屬於呢個大乘位啊，所以話菩提涅槃就尚在遙遠。若非你阿難力竭修行啊，係不能證此個究竟菩提涅槃。嗱，咁啊，始終你有個問題，上來話開示富流狂心盡切，撇即菩提。咁啊，何以現今對阿難講啊，要力竭修行先至方證菩提咧？咁啊，因為阿難煩惱障重，只係斷見啊，但係所知障輕，所以聞法能夠親見法身。但是见惑初断啊，这个思惑呢完全未动。但是富流罗因为烦恼障轻，所以能够断三界见知烦恼，证阿罗汉果。但是因为所知障重啊，咁啊未悟万法为心，所以佛呢就教佢你与但不除分别，咁啊所知障不增啊，咁啊何定顿铁就铁即菩提。咁啊，第二就系话阿难啊，咁啊对此呢个菩提涅槃无戏论法都尚未明了，非如力竭所修呢个多闻嘅戏论法啊，能证此遥远嘅菩提。因为你多闻即使力竭所修啊，都总是戏论。咁啊，与呢个无戏论法呢个菩提涅槃全不相干，所以话菩提涅槃都尚在遥远。嗱，下文咧就好长，咁啊，明日咧系再讲。